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邀功， 玉帝一拍玉案，气得帽子前头坠着的珍珠垂帘乱晃。 端木翠妄动生死盘，他有什么功好要？ 是啊，二郎神。 王母娘娘伸手捏了个果子，起开朱唇咬了一口，果子鲜红的汁液染红了她的背齿。 妄动生死盘，他是开天辟地第一位吧？闯下这么大的祸，他还算有功。什么功啊？莫不是要讲他胆色可嘉？ 舅舅怕是忘了，舅母也忘了，你们这些站着的人也都忘了，明道是被谁重新封印的？ 杨戬的目光缓缓扫过一旁的在列神仙，太白金星、太上老君、赤脚大仙等均面现愕然，继而浮上羞惭之色。 明道一开，上古妖孽作乱，伏羲女娲尚在沉睡，幕下大小神仙谁有能力扛住这场浩劫？届时人间腥风血雨，万里白骨。端木纵有千般不对，他总是力挽狂澜，为众生消弭一场无形的危难，是也不是？若说这不算功，我真的就奇怪了，这都不算是功劳，什么才能算是功劳？ 杨戬说得不紧不慢，偏偏每一个字都如利剑，直插厉害之处。一片默然之中，太上老君出来打圆场。 玉帝，二郎神说得不错，端木上仙封印明道当即一大功，但是他妄动生死盘又确实犯下大过，依小仙之见，莫若功过相抵，就此算了吧。 王母娘娘眸中掠过一丝不悦，这丝不悦在目光触及杨戬之时更是转作了厌恶。玉帝的这个外甥他素来不喜，往日里他自己嚣张也就算了，带了个不知道哪来的妹子，居然违逆天条如此嚣张，这口气他实在咽不下去。但是杨戬言之凿凿，他又实在找不到好的借口，正暗自生闷气，杨戬忽然又开了口。 功就是功，过就是过，有功要赏，有过要罚，功过相抵不可。这就比如在人间，你杀一人再救一人，难道因你功过相抵就不计较你杀人之罪了？ 一时间人人茫然，莫不清杨戬是在打什么主意。按理说端木翠是他的妹子，功过相抵不是正顺了他的心意吗？玉帝沉吟了片刻道： 二郎神，依你所言，这功应该如何赏？ 端木动了生死盘，他的命数已经被换给了凡人，即便我将他救活过来，没有命数他也活不了很久。倘若玉帝要赏，就续他的命盘，玉帝以为如何？ 这怎么可以？ 王母娘娘尖细的声音响起。 妄动了生死盘，就这样一笔带过了？ 娘娘不要忘了，生死盘自身带有天谴，端木翠已经受天谴，再能活过来实属命不该绝，玉帝续他命盘也并不为难。再说了，我们现在谈赏，待会儿不是还要论他的过吗？ 王母娘娘按压下心头怒气。 那你说这个过要怎么论？ 小神不敢僭越，要怎么惩罚端木翠还凭娘娘做主。 王母娘娘重重拍案。 既如此，罚他同织女一样永生永世去织荆棘， 这个不好。 杨戬，你让我做主去惩罚段木翠，我现在做了主，你又说不好。 小神只是说听凭娘娘做主，并没说娘娘做主之后小神就不能反对。娘娘，端木跟织女不同，织女天生善织，端木则出生武将，跃马扬刀让端木去织布，岂不是荒唐？ 王母娘娘方才盛怒之下口不择言，其实此时一想也知自己说的不妥，只得就坡下驴。 既如此，就罚他入老君香炉受烈焰焚身之苦。 这个也不好。 杨戬，这个也不好。 烈焰焚身是惨烈酷刑，端木之前总算是有功的，即便现在要罚也不适宜用这类火烧雷劈之法，传将出去与娘娘的胸怀威仪有损。 王母娘娘被呛得说不出话来，更可气的是玉帝居然还很认同杨戬的说法，非但如此，他还是很嫌恶地瞪了王母娘娘一眼。 堂堂王母，母仪三界，动不动要烧要劈，还有没有点仪态？ 王母娘娘发觉自己的战略方针错误，她费了半天劲儿才压下怒气，换了一副似笑非笑的模样。 哼，那么依真君看，怎么样的处罚才算合适？ 妄动生死盘是仙家大忌，身为神仙，连这样的借条都守不了，也就不配再做神仙。依小神看，可以夺取端木翠的仙籍，让他重归凡胎。 太上老君吓了一跳。 啊，除去仙籍，这个有点重了吧？二郎神，她怎么说也是你的妹妹。 杨戬声色俱厉。 就是因为我是司法天神，才更加不该庇护她。之前娘娘也说了，妄动生死盘，她是开天辟地第一人，若不严加惩治，只怕之后的神仙更加肆无忌惮，为所欲为。 哼，太上老君，除去仙籍这个惩罚说轻不轻，说重不重。若是除去仙籍成了凡人之后在人间享受一世富贵，这还算什么惩罚？ 那娘娘想怎样？ 照我说，自然应该夺去她的仙籍，这样的神仙留在上界也是祸害，不过成了凡人之后也该叫他好好吃点苦头，叫他受贫瘠之苦，怪不得他才真正知道厉害。 杨戬怒不可遏，猛地抬手，眸间怒火赤如烈焰。看到杨戬如此盛怒，王母娘娘那一腔子郁结之气忽然就平复了。怎么说来着，简直是大暑天吃冰激凌啊。 怎么样，本宫的提议可还合适？ 她笑得分外娇媚，看着玉帝。 玉帝你觉得呢？ 倒还妥当。 越位仙家觉得呢？ 不如就依娘娘的。 二郎神，你看呢？ 杨戬强忍着心头怒火说道。 既然众仙家都如此说，杨戬亦无二话。 那好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世风霜，偶一闪光。